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本是白天，天气以晴为主，夜间虽然有云量增加，但是扩散条件依然非常有利，大气透明度好，空气清新，白天光照充足，中午前后适合户外活动和晒太阳以及开窗通风。另外呢，在冷气团的控制下呢，今天的空气比较干燥，应及时补充水分并加强皮肤的保湿护理。再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是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温度8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是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温度-0.1度，最大相对湿度60%。今天的登山气象指数是2，适合登山。今天的空气污染物的气象条件等级是1级。今天的晒太阳的指数是2，白天光照条件好，适合户外晒太阳。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天气情况。 路况信息。 好，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高速路的情况。目前在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京藏高速回龙观北到上清桥，京城高速黄岗北到主收费站，以及京港澳高速的宛平桥到小屯路，京开高速西红门收费站到新发地，以上路段都是进京方向车多，行驶缓慢。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盈科律师事务所的李由军李律师。李律师您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请李律师来呢，和我们说一些相关的法律方面的热点话题。另外呢，收音机前的各位啊，如果在法律方面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跟我们取得联系，发送微信，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李律师呢，在房产方面的一些项目是特别关注的。那说到跟房产有关的啊，最近关注度比较高的，大家讨论比较多的，最热点的是什么呢？ 最近可能，前几年吧，可能在去年的9月份之前，大家可能关注的，除了商品房之外，一般老百姓可能关注的比较多的呢，比如说公租房啊、自管房啊，还有房改呀、就这一类政策性房屋。但是从去年9月份以后呢，至今吧，尤其是今年这前半年，这个在国家限购政策以及这个配套政策之下呢，就是公共产权这一块现在是这个非常热门。尤其是最近北京各区县出了一些限建房，我们都把它叫限建房。这个限建房呢，也有的叫公有产权房。这个现在是非常的火热，这也是国家为了这个抑制房价的可能做出了一个创新之举吧。 对，最近大家对于共有产权房哈聊得比较热，但是呢这里面有很多的信息啊，或者说这里面有很多的这个门道呢，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呢 还不是特别清楚，解读的也不是那么充分啊。今天呢，我们就请李律师来呢，先跟我们说说啊，什么是共有产权房？ 这个共有产权房，实际上也，我个人认为啊，从我们一个律师的角度来讲啊，它可能是介于商品房和政策性房之间。就是原来最早我们有一种房叫政策性房屋，比如说那个，这经济适用房啊，原来最早还有那个什么限价房，还有什么资管房啊，还有什么公租房啊，都概括为是政策性房屋。它的一个特点就在于呢，本身对这个申请的这个资格有严格的限制，对入室交易也有严格的限制，而房价比较便宜。然后呢，另一类房屋呢，就是咱们普通说是商品房，就是原来是这两类房屋就是各占半壁江山，并且特点非常鲜明。一个价低啊，限制，一个是可能价高。那么呢，现在就是，那么就问题就来了，那么中产阶级就是咱们说的夹心层怎么办？后来就是通过一系列咱们国家这个研究，我认为现在出来这个公共产权房屋是一个创新之举，我对这个是高度点赞。虽然我没有资格去申请到，但是我很羡慕，就是说个咱们行，我羡慕嫉妒恨，没办法。但是这个房屋呢，现在我理解为它属于这种介于政策性房和商品房之间的一个非常好定位非常好的一类房屋。它既具有为什么好？拿老百姓的话来讲，就叫物美而价廉。拿我们的话来讲，就说既有商品房的这个品质，又有政策房的这个优惠福利，它是介于之间。那么反过来就是我们原来可能啊，就是之前我们出来好多政策性房屋，大家可能有一个印象，就这个房可能都比较，要么位置可能不是特别好啊，要么就是结构啊各方面可能，或者大大小小啊，一般以小 不那么理想， 小户型为主，可能环境配套啊就可能不是太那个。但现在这房屋你再看看现在的共有产权房是什么概念，全是好地方啊，并且全是里面居然有山水园林的造型，这都很难得啊，这都跟一线品，并且大部分都是一线这个开发商在这开发的，相当的好，并且容积率相当低，已经是跻身于咱们一线品牌了。好房子，并且价钱非常的合适。 对，这也是地方政府啊让出很多土地，然后出让收益，为老百姓做出的一件福音吧，一件好事情啊。然后呢，会比较便宜的价格呢，售给符合条件的一些保障对象，给他们。那么既然说到了符合条件，那就应该说是不是什么人都可以买到这样的我们所称之为共有产权房了。那什么样的条件才可以去申请共有产权房呢？ 这个如果按照就是北京市共有产权房屋暂行办吧，就是去年就是2017年的9月20号颁布这个四部门颁布的这个政策来说呢，它其实是从两个方面来规定。第一个呢，就是申请产权住房的这个家庭呢，应该符合下面它只列出了三个列出了就是三个条件。第一个呢，就是申请人应当具备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就是说一般未成年人可能或者是其他有各方面这个民事行为受限的人肯定是不能申请的啊，这是一个。然后申请家庭成员呢，包括夫妻双方及未成年子女，就是还是以家庭来申请的啊。你不是家庭来申请，当然不可以。但是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单身家庭申请的，就是你这个申请人应当年满30周岁，这是有一个限制。比如说我是一个单身，我也没成家，但是我也不在一个家庭里头，那你必须是年满30周岁。第二呢，申请的家庭呢，应当符合本市住房限购条件，就是咱们北京市的限购条件，你得在这个限购条件符合这个条件。比如说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像非户籍的、非经籍的，你得连续5年以上，就是60个月连续有纳税或者社保，这才是可以的，是吧？他这个条件你还是得符合的，你不符合这个条件肯定是不行的。然后呢，同时呢，你是在本家庭成员呢在本市就没有住房。你要有住房是不可以的，这是它一个限制。并且呢，一个家庭你只能购买一套共有产权房，就是这个三个限制还是限制比较死的啊，就记得在这框里。但是同时呢，他又列举了说有这么几种情况，四类情况啊，你是不能申请的，他又给你排除掉。怎么排除呢？一个是你们家庭啊，申请的家庭已经签订了住房买卖合同，就是我签的那个买卖合同，但是我房本没下来， 没关系，只要你签了买卖合同往签了，这都不能申请了。 嗯， 还有我们家征地拆迁了，我签了拆迁补偿合同，但是房本没下来，或者房子还没交工，或者房子交工以后房本还没有下来，这种房子你不能申请了。 你都有房了，你还申请什么了？ 你有房了，虽然说你产权没有，但是你有房了，这是第一。第二，申请家庭在本市有住房转出居漏，就是你把你的房子卖掉了，你说我现在没房，但是一查哦，你原来把房子卖掉了，那我要这么说合适啊？我把我房卖了，我买上一套公有产权房，我多合适啊？这是必须要走死的 啊！ 有过卖出记录的是不行的。 就这种小算盘你不能打 啊，不能打的。 就完全从来压根就没买过房的才可以考虑这件事情。 对，就是解决住的，就是解决这个就近住的。第三呢，就是，夫妻双方，比如说，哎，那好，原来是买房时我们在节目也探讨过，哎呀，为了这个买房娶的自个离婚吧。好，离婚是可以，离婚以后单独提出申请的，必须在离婚三年以上。就不满三年你不能申请的， 嗯， 但是这个也有特例的啊，有一些特例。第四呢，就是申请家庭有违建行为，比如说这个大部分在咱们城乡结合部，你们家有违建，你在楼上又四大乱建了，然后呢，在申请的时候你没有将这些建筑物拆除掉，你没有自行拆除的，不让你申请， 嗯， 这也是说实话一个打击这个咱们四大乱建行为。然后你这四个条件如果有任何一个也是给你排除掉的。所以这个我看这个条件从正反两个方面限制还是比较明确的，主要就是解决哪一类人，就是我们认为可能就是解决真正的夹心层。 对，这个事情确实是个好事情，但是听到刚才我们李律师讲的这些需要就是条件的话，这些条件卡的还是挺严的，就很明确的指向了你真的需要确实是在这个符合条件的范围之内你才可以去申请。 对， 比如说你想在里面搞点猫腻儿，哈哈，打点什么小算盘，这些都拜拜，都没戏啊，都没戏。所以我们也如果不符合这样的条件的，大家也就不要动这个脑筋，别去跟人家抢了。 对，这个咱们网上都有公示，到时候他这个住建委网站呀，他会提前公示，公示完了以后你在网上申请，申请完了以后人家审核完了以后给你公布，公布完了以后你不服可以复核，这个流程是很现在是很明确的， 很明确的 啊。 那么出了这个公有产权房之后呢，很多人都特别关注啊，也都是希望能够向他靠近一下，但同时呢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有人就会想，哎，那这样的房我能不能将来我真的不住了，或者我搬家了，我出国了，我去外地了，我能不能再卖呀？啊，我能不能比如租给别人啊，就类似这样的问题也会越来越多。您那里收到的信息关于哪方面的问题也是比较多的呢？ 哎呀，目前啊，因为这个叫先进房，现在这个公有产权房是去年的九月份刚刚开始开始实施，然后有一个过程嘛，有一个过程开始一个摸索期，再加上这个房子你这个政策下来到落地，这是个房子，它不是个别的东西，它可能有个过程。目前我们还真是没有太多的接触到这个关于公有产权房这一块的这个民事纠纷。 嗯， 因为目前来说，如果公有产权房它要产生的纠纷呢，大概就是跟这个审核部门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行政上的纠纷 啊， 就是，而并不是市场交易说，因为他还没满五年，怎么就 明白？就是目前实际上遇到的案例其实并不太多，因为他刚刚开始， 刚开始。 但其实老百姓心中的很多问题会比较多，比如刚才我问到的啊，那我将来这个房子能不能买？我能不能哈？我买了，我不住了，我要出国了，我就卖给李律师了，可不可以？或者说我不住了，我去外地旅游一年，我租给李律师，这样的情况可不可以呢？ 那是可以的啊。这个， 但是是不是也是有一些条件的呀？ 对，他这个房子啊，我为什么说这个公有产权房是中国的一个创举呢？真的，这个东西我们细细研究以后发现啊，这个政策啊研究的非常透，并且这个指向性非常精准，并且这个政策的这个科学性和合理性，我们也确实对这个评价还是比较高的。 嗯， 他是这样，他是将来如果你看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原来这个经济适用房。你买的时候会很低，五年以后我就把它卖了。那原来最早买过经济适用房的人，现在把房卖掉的人，他们自己心里我都不用提， 窃窃， 您偷着乐吧，我想的，是不是？那就白送一样，是不是？加上一些有些房改房啊，房改房，你想你两万三万就买来了，你现在一出手几百万，是吧？所以，但是这个公有产权房呢，它就比原来那政策性房屋呢好就好，它是共有产权，就是。国家可能住建委啊或者房管局啊，他们持有一部分产权，一般比如说30%啊20%多少啊，这是个有在规划立项的时候它是有规定的。然后呢，我们持有就是购房人也持有一部分，比如说60%啊70%产权。将来如果说我要把它卖掉， 那么首先有一个限制啊，你在五年之内除非出现特殊情况了， 比如说 五年之内你是不能卖的 啊、 如果五年之内出现那特殊情况，什么特殊情况现在具体这块细则还没出来，出现特殊情况非得要卖的话，那人家单位就回购了，就是这比如说这个房管局、 明白了， 这个他代表国家持有那部分产权，那个当人就回购了。 明白了，就是你可以卖，但是你不能卖别人，你还得卖回给国家， 他得分、 给你房的这个人。 哎，他得分五年以内，比如五年以内有特殊情况，我真的就不行了，那就给你回购掉了。那么五年以外的话，你要卖的话，首先国家这个单位，国家持有这单位有优先的回购权。 嗯， 就他先优先，比如市场价，比如说一算人家30%，一算一折市场价值那个200万。在200万的这个评估，当然肯定要评估了。评估完了以后，政府说我们要买回来啊，那人家政府就优先把你那一部分就买回来了。如果政府说我不优先，我不买，不买怎么办呢？那对不起，你要想卖这个房，你把政府的那一部分你给买走， 明白？ 你买过去，买过去以后你在市场交易去，等于你把政府那一部分产权，你得值这个钱，你得给政府。这里面有一个重大的发明是什么呢？政府也在增值，理解了吧？就 明白了。 可能现在政府可能占30%，它的比例也就是，但过了10年以后，房子如果增值了，政府也增值。原来这个政策性房屋，政府可是享受不到这个红利的，所以说它这创举就在这，就是它也能增值。 嗯， 如果你租出去了，租出去以后，你的租金也得按比例给人家政府那一部分分掉，等于说白了就跟共有一样，只不过共有的那一方是政府，就像我们甲乙两个人共同买一个房是，其实上。道理是通的。 嗯，就是首先呢，他在卖和租这件事情上呢，本身就有很多的条件，也不是说绝对不许卖，也不是说绝对不许租，但是可以，你要按照现在市场的这个价格依然出这份钱。其实出了这么多条件啊，政策就是想避免有些人想通过这个事情去谋取私利。 对对、哎、对， 毕竟这是国家给一些需要的人谋的福利嘛。嗯， 对，解决的就是住，解决的就是住问题。然后呢，除了解决住之外呢，也解决了一个长期的一个就是后期产权以及后期这个利益分配的问题，都解决掉了。原来我们只解决哎现在怎么住，但是后期这一块呢，确实造成一些，我个人认为造成些许可能有一些不公平啊，可能有人啊不那么便宜，然后一涨价一卖，哎，政府实际上在这里面呢给他们，实际上政府在这里面我也这么讲就吃亏了。现在合理了，就是你有比例，你增值了。那么该你增值那一部分是你的，该政府那部分是政府的，那么政府在这里面的是我有资产是不流失的也不损失的。 嗯， 这样呢我觉得也有利于这个稳定和抑制房价 啊。这里呢还有听众也问到了问题啊，就是说如果能够申请到共有产权房的话，那么这个房产证它登记谁的名字呢？比如说是跟老人一起住的，就是一家子。 他是这样啊，他是按这个政策规定呢，他说到了，他说登记这个产权的时候呢，他会注明这是共有产权房，并且会注明的共有人是谁，你占多少比例，并且同时呢还把你们那里面这个其他居住人，就是申请的时候你肯定是家庭申请，你肯定会有什么几个人，把那些人可能会登记到里面，注册到里面会注明，他会有清晰的注明这个情况的。 哦，那如果说啊，假设这个共有产权房登记的是家里老人的名字， 嗯， 那么老人去世之后，那么像这种房子，它有没有所谓的继承啊？ 可以， 也是可以的， 可以 是可以的， 可以可以可以，这个政策都有明确规定，你真的肯定是可以继承的。 好，还有一听众问到了这个户口的问题啊，他说我户口在西城，工作呢在海淀。说这怎么申请共有产权房呢？是按照哪边啊？应该按照户口所在地吧。 户口和工作现在是这样啊，据我了解啊，每个区县现在这个他申请产权房的话，他是看你工作在哪儿，优先考虑工作。 哦，工作单位的地点 啊，优先考虑工作，并且要求那个，比如说是如这是京籍的是吧，优先考虑你的工作所在地。他是为什么？他是为了，也是为了缓解首都拥堵。他为什么好多人不是上班跟那个工作地不一致吗？所以这次产权房的一个精准定位就是说，尽量让工作在这一片的人先优先申请，他有个优先权，优先申请。包括非京籍的，非京籍的不是要核实你的社保吗？他看你的社保在哪儿缴纳。现在北京周边都这样，比如说你在大兴申请，你的社保是不是在大兴缴？ 他的要求你最近的社保或者几年社保在大县，你要是不在呢，他可能不会给你申请的。这个详细要看他每一次每一个项目啊，他下面这个项目的申请啊，它不是千篇一律的 啊， 它是有针对性的。 就是每一个区域所出的这个公共产权房，其实它的这个条件和政策也不是完全都是一样的。 还不能说每一个区，就每一个项目它的可能都有区别。 哦，就 你得 同在一个区啊，甲楼和乙楼有可能就不太 一样。都不 一样， 项目都不一样。你得看他那个申请之前发出的公告，你得看这个不能千篇一律啊。 嗯。 当然，你这个户口问题，原则上讲，人家是优先考虑你工作地的，就避免这种潮汐的这种堵车拥堵，大爷都往一块跑，来回跑。 也是算是缓解北京这个交通拥堵的一个方式、 对，根本是从这来的 啊。行，这位听众的问题啊，挺未雨绸缪的啊。他说，夫妻共同出资购买的共有产权房，假如双方离婚了，这个财产怎么分割呢？ 一样啊，这个很简单，对你共有的那一部，就是属于你的那一部分，比如说共有产权房，你占70%，是夫妻两个买的70%，你俩就分的70%呗。至于说怎么去分，那么将来这个细节问题还没出来，但是根据我理解啊，这个不难分。 嗯， 你将来分的时候，如果你们同意把这个房子卖掉，那么当位人如果人家肯定有优先回购权，人家可以回购，回购完了以后把钱给你们，你俩分钱就完了。如果说，哎，我们两个不想分，还想要这房，那么的话，比如说认为把这个房子给某一个人，男方或者女方，你另一方给他差价就行了。但是共有人这块可能需要做一个变更登记的问题。 好，那部分差价的那个钱应该是按照共有产权房的那个当时的那个房价去给，而不是按 不是吗？不是， 要按照当时， 肯定按增值当时的市场价。 是这个商品房的市场价吗？ 对，它这个是有房本的，它这个是有增值的，有变动的。你当时比如说100万，夫妻两个这个房比那值200万，举个例子200万，但是呢，比如说人家政府持有40%，是吧？咱们个人持有60%，持有60%，那120是吧？160，比如二百160，160万买的，现在这房子呢，涨价了，变成400万了，你的160万是不是变成320了？那你现在你们夫妻俩分的是分的320，你不可能还分的160，那增值那一部分变成谁的了？这个是水涨船高吗？ 好吧，具体情况得具体在当时再分析啊。当然希望你们百年好合啊，最好不出现这样的问题。好，第一时段的服务呢，我们先暂时告一段落，在第二时段我们将继续为大家服务，一会儿见。 常坐在同一条街上，这生活因你辗转倾向，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是我的智慧闪耀着幸福之光，你的爱心传递着每个希望。北京榜样